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这自行车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作为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为大家的生活提供了很多的方便。现如今呢，自行车的意义已经远不是代步，越来越多的人把骑行当作一种休闲健身方式。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丑金福就是其中之一。平日里他最大的爱好就是骑上自己心爱的自行车去远行，去看风景。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他的故事。年少时背着大人偷骑自行车的经历，给他留下了哪些难忘的记忆？当终于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时，他发出了怎样的感慨？对自行车有着特殊情结的他，面对陪伴自己30多年的亲密战友，为何会懊悔不已？如今他虽已年过花甲，却依然童心永在，玩心不减，而且将自行车收藏、单车骑行玩出了专业水准，玩出了新方式、新乐趣。本期人物空间，请听丑金福讲述他的单车情节。丑老师您好。 您好。 您这个姓氏好像在咱们北京应该还算是比较少见的，丑金福。咱们说的这是您的本名啊。 对。 您今年是高寿？ 别说高寿，我还小呢。 那您就说说宝宝您的年龄。 刚34。 34。 这是开玩笑。其实我周岁是65周岁了。 65周岁。 对。 要说也不小了啊，反正退休了。 退休了。 但是啊，丑大呀特别的时尚，特别的爱活动、爱健身。在这个圈里头啊，有一个叫什么，那个绰号也好，是叫昵称也好啊，叫蒜苗大爷。 蒜苗大爷。 哎，就是咱吃那蒜苗是吧？ 就是吃那蒜苗。 哦，怎么给您起这么一个绰号？是您自己起的吗？ 不是，我孩子给我起的，因为我爱吃那个蒜苗。后来说在这网上起一名叫什么呀？后来叫什么？后来干脆就叫爱吃蒜苗，就叫蒜苗吧。 爱吃蒜苗， 哎，就叫了， 哎， 这么一个称呼。 其实我也爱吃蒜苗啊。 谢谢。 行，我跟您排着，那我就只能叫蒜苗哥哥。 对，应该是。 咱这岁数在这儿， 出门在外，肩膀平为弟兄。 嗨，这不敢当。那个就是您现在是经常会出去骑车骑行。 对，经常骑行 啊。咱们是以锻炼身体为主呢，还是以观光为主？ 主要是以锻炼身体为主。 哦，就接近于自行车运动 啊。对，就是自行车运动。比如说我们出去玩去吧，说近的吧，前天我们去从这儿奔 大兴礼贤、 哦、大兴 从礼贤奔南奔廊坊的安次、哦、从安次然后奔西北骑的那个南各庄、 嗯、 从南各庄了奔大兴的大新庄、 嗯、 然后奔沙窝从沙窝再奔那个大兴的青云店回来、 哦、 这一圈呢是90公里 嗯 哎这是上礼拜、哎、 对这90公里要如果换算成这咱们平常那个华里哈、啊，就是180里地 。我们骑行几个小时呢， 嗯、 从6:30到11点回来的，这、嗯、之间呢5个小时吧。 早晨6:30 啊，6:30 从哪儿出发？ 从青云店出发。 青云店出发， 对 啊，这个大伙儿到那儿集合、嗯， 对， 5-6个人的这么一个组合。 这是小最小最小的组合。 哦， 我们最大的组合的时候，组合的88个人。 88个人， 对，我们 是大车队的感觉。 大车队，因为我们那头呢，农村他有那个结婚的呢， 嗯、 就是小年轻的喜欢骑自行车， 哦， 喜欢骑自行车呢，然后他干脆结婚接亲戚时候呢、哦，组织这么一个骑行的队伍，88个人 啊、哦，就骑车去接亲戚了， 接亲戚了， 声势浩大， 声势浩大。 嗯哎呀，真没想到啊，就是咱这骑行它能这么有乐趣啊，既能是小团体，嗯、也能是大队伍、 嗯、 啊。说起来这个骑行，你们现在应该算是比较专业化的那种感觉吧？ 有点专业化了 啊、哦嗯。骑的车是不是也是咱们那个什么高档的山地车呀、赛车 对 之类的？ 高档的公路、 嗯、 山地， 嗯， 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些自行车。 嗯，这车是都是自个儿买的， 都是自己买的 啊。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 对对， 各方面比我小时候啊强百倍。 哎， 我相当的知足。我感谢大行，感谢这个社会，真的、 哎、 是良心话。 是让咱们现在啊能够踏踏实实的享受晚年生活。 嗯、对， 说到小时候哈、啊，小时候我觉得咱们，尤其是您这个年龄的人。对自行车那是真的是不陌生啊，就包括我小时候也老骑自行车，那个时候好像自行车就是咱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步工具。 对， 那会儿有骑车的好像凤凰 很少很少、 啊、哎，除了坐公家那汽车哎和那个公交车以外，这私人有汽车那个时候根本 没 有 没有。 哎，您有一个什么凤凰啊、永久啊、28家重车， 哎呦那太牛了。 对，那就算是一财产， 大连炮的，太牛了。 哎，我记着我小时候，就是我父亲老是用那个自行车驮着我和我弟弟啊，一下驮2个人。当然可能要按说交通规则说这个有点不守交通规则了，但是没办法， 那没有别的交通工具， 哎、没有其他的东西来把我们俩送到学校。嗯、那要是到您年轻的时候，那就时间就更早了。 早， 哎，那得是您要是 6几年， 哎，对， 六几年了。 那个时候您骑车吗？ 骑 啊、 哦，那个时候我小时候，骑车的时候。6、7岁就能骑车、 嗯嗯、 我们家有一个老永久 老永久 怎么骑呢、嗯、掏裆骑，就连那腿伸的那个架子里边的、嗯、 哦，因为那个车是有一个大梁的， 对，有大梁的， 它中间有一个 横杠 横着那儿、啊 嗯、对， 小孩呢他跨不过去 、 就从那个大梁底下把腿伸到另一侧， 对， 骑所谓掏裆骑还得尬了着骑，哎， 蹬半圈， 对，蹬不了整轮啊，因为那个腿卡在那儿，你转不过去。 对对对， 哎，要想蹬整轮的时候呢，必须得个儿够高，腿够长， 对，哎、 坐在那个车座上，你才能蹬整轮。 对对对， 这个叫尬骑吧，拿咱现在的这个时髦的话说，那会儿真是他是尬有的尬。 对对对， 嗯，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家里大人静心的去教你去， 没有 、啊，能把自行车让你拿出去练去，这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对对对。到66年的那时候吧、 嗯、 我要上中学了， 嗯， 我也挺喜欢自行车， 嗯， 我爸爸给我买了一个飞鸽的26的， 哦， 那时候我记得是138块钱， 嗯， 后来这个车骑了有30什么年吧， 哇，就一直骑着、啊、 一直骑着，对， 实际上那个时候可以说自行车就咱们生活的一部分，哎、 嗯、 骑着上学，毕了业以后骑着上班， 对 啊，所以呢在年轻的时候这个自行车啊曾经是咱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代步工具， 对对对 啊，那个时候使用自行车好像也没觉得它可能有什么其他的功能，什么锻炼身体呀、啊、什么娱乐呀、啊、好像也谈不上， 没想到这点， 哎，对， 嗯， 反正但是最多就是说休息放假的时候 可以骑车出去玩去。 对，那时候一个星期休息一天， 哎， 这一天大家，因为我们家是农村人， 对对对， 还得帮着家里地里干活、没有时间玩。 您这个等于到休息日的时候就不骑自行车了， 不骑了，帮着家干 休息了， 洗衣服， 嗯嗯， 家有养猪， 哎，就是还得干那些农活儿， 农活儿， 嗯，这个我城里的朋友呢，他可能会骑着他的自行车也到郊区去。那个时候， 对， 干点什么呢？钓鱼， 嗯 啊，这个甚至有人还拿自行车驮着那个大橡胶的气轱辘啊，到这个农村以后，这个池塘边上啊，把这气儿打上去，哎，搭上板儿， 搭上板儿 了，哎，然后这个或者在上站着或者坐着，还拿那个粘网，哎， 拿那个滑板滑， 哎，拿滑板滑到这个池塘中间，还撒网呢， 对对对对， 啊、这是弄鱼的，也有钓鱼的啊，拿着手杆在那垂钓，还有呢，朋友就骑着这车到郊区以后干嘛呀？专门找那个庄稼杆儿。啊，高粱杆也好，或者是这个老玉米杆也好，干嘛呀？包虫。 那包虫啊，在喂鸟回家。 包虫回家喂鸟，哎，或者包虫来去钓鱼、挖蚯蚓，哎，等等的，那也都是骑着车去 玩。 哎，所以那个，我就印象当中，小的时候，因为我住在郊区嘛，一到了这个休息日的时候，我们那个村边地头上就会支上好多自行车，但是没有一辆是我们家的。嗯，所以说起来它也是一个记忆当中的一个东西。 嗯， 那比如说就是现在意义上的这种骑行啊，就骑这种车用这种方式骑，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从退了休以后，我们家那个外孙子两三岁以后能走了，能跑了，能两个人换着看了，这是我这开始骑行了。 您等于是退休之后先看孩子。 对，我原来也好骑，原来我在车队上班的时候，我就骑车，我那买的车都是法国姆巴克， 嚯， 那是八几年的，八几年我就骑车。 您那辆那个法国车是什么样啊？ 一个公路，一个郊游。 哦，公路自行车。 公路自行车，法国姆巴克。 嗯嗯。 后来骑着呢，随着这个市场的变化，骑车的等级升级了。哎，出来什么碳纤维的了。 哦。 哎，我有喜欢自行车，买了碳纤维的，13800。 哎，也是咱们那个名牌市场上的。 市场的名牌。 嗯嗯。您到现在为止，您有多少辆自行车了？您还有记忆吗？ 有。 啊。 我两辆法国姆巴克。 嗯。 一辆钛合金的公路。一辆碳纤维的山地，一个美国大行的折叠， 嚯，这就几个了，五六个了。 我自己玩的，我家还有凤头， 哦， 还有那个老永久，就是打架的那个 啊，这属于收藏品了，就是。哎，这个打从小时候开始掏链子骑的那个车，一直到现在， 对， 那不下得十几二十辆， 对， 啊，这是一个。 我原来还有汉堡牌 哦， 飞利浦我都有，迪斯搬家，没地儿搁，卖过一次了 啊，就卖出去了，也卖给那收藏爱好者吧。 收藏爱，我那会儿的飞利浦才卖90块钱， 哎呦， 那时候八几年， 就是要早知道要到现在的话， 那妈呀，那了不得， 这市场价格就翻了好多倍了，就是，实际上就是退休呢，大概是五年前， 10年了， 那退休之后，实际上有一段时间是以给自己的孩子带孩子为主， 给自个儿的孩子看孩子 啊，是孙子孙女儿， 外孙子 是外孙子，这个把他这个从这个出生啊，这个自己还不会走，一直带到比较 现在10岁多了， 哎，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就骑的少了 啊，不少、 也不少， 不少 哦，就是那个时候也 每周都有每周的活动，我们这次定的是这周日准备去那个破风岭，房山的破风岭，因为我周五吧去山海关玩的，带着孩子，先玩几天，然后定的是下礼拜。我6月9号是从了哪儿？从大兴出发，青云店，奔昌平，从昌平奔13陵， 哇， 从13陵奔定陵，从定陵，右转弯走昌淮路奔的四海，然后奔延寿，延寿回来奔兴寿，从兴寿回来骑到青云店，这一圈呢是209公里， 嚯，这一下就距离长，时间也长， 14个小时， 嗯嗯。 中间不停不休息吗？ 也停， 也有休息。 累了，喝口水啊。爬山的时候爬累了，喘口气儿。 骑着车要往山上骑，这个可能费的 体力就特别大。那得有毅力。 哎，这是一直在骑啊。所以说从上班到退休，一直到后来，就是骑这种比较长距离，这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对对对 啊，就是刚退休那阵儿肯定不会骑这么远。 刚退休时候没骑这么远。 那个时候主要是可能附近周边。 周边。围着家庭的服务、买个东西啊。 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线路哈，一个是从那个大兴那一块儿啊，然后在这个往西，然后再往北、是吧，啊，往十三陵这也是往北，然后再往东再折回来啊、这都是基本上围绕着市区啊哈，往这个郊区这些地方也走过吧。 比如说你要我们去大运河，就是老去街上不点都要凑到一块儿。 这是往东 往 南 往 东南 往东南，哎，然后我们就凑到一块儿，来趟大运河呀，什么廊坊啊、霸州啊、固安呐、这都很正常，很正常的。 就是没事就上这兜一圈 啊，什么那个门头沟那边啊，东方红隧道啊，那个妙峰山呀、这都很正常。 像什么延庆啊， 延庆 那边是不是也那边山多？ 山多，我是一般的延庆，我是当天去，当天打来回，这一圈也200多公里呢。 对呀、这个对于体力 从青云店出发，一般早上起来6点钟出发，晚上盯到夜里11点钟左右翻回来，15个小时16个小时， 这个也是一种挑战、 挑战自我， 没错啊，这个必须得经过一系列的练习和适应啊，才能达到最终的刚才丑老师说的这个效果。 对对对， 最开始的时候，当然咱们就是骑车上下班的一种这个自然的这种体力分配。如果说要是骑车锻炼，或者说是骑这种长距离，那您觉得都需要做一些什么准备呢？ 那这第一，先准备吃的东西。水，服装，自行车，补胎的东西，因为你出门在外的不一定哪儿都有补自行车的， 对对对， 你这些东西都得准备好了，自己还得会补，打气管子，这些东西都准备齐了。 好，食物、水、服装、修车的工具， 对， 是吧？充气筒，另外像你们一般不会在外边住宿什么的， 很少很少的，一般的距离都是当天能翻回来，因为第二天玩的得有上班的， 对对对， 别再考虑别人， 对，他不是说骑车一下出去以后， 对对对， 就好多天不回来了， 对对， 有没有去的外地特别远的，就是好多天的 骑车走的？我们群里头有，比如我们群里一个叫刘天的，他骑车从那儿奔天津，奔河北省，奔山东省，奔江西什么福建省， 往南去， 对，然后从贵州这边绕回来，绕到四川，从成都进藏，进藏，然后出来以后奔新疆，从新疆奔内蒙，奔河北省，进北京， 然后这一大圈， 这一大圈 等于叫周游全国， 对，走3个多月。 嚯，这种是就是超长距离， 超长距离，这是我们群里玩的啊。 您最远骑到过什么地方？ 我最远骑的就是延庆。这个这是常事儿，因为我老得在家照顾这孩子， 有照顾孩子的任务， 当天得翻回来，第二天该干什么干什么。 像骑延庆这个，就您这一圈200多公里哈，您一般的准备多少吃的？就是吃几顿饭？还是就是那种 我是过日子的人，我从家走的时候早起来烙2张烙饼，1张烙饼2个鸡蛋，然后 这一天呀、 带点水，一般的我带他们出去玩的时候呢，我都告诉他们哪儿去灌热水去，一般的地方都有医院，社区医院，那肯定有厕所，有水，一般的都告诉他们这哪哪有，我也是这么个这个行程习惯。 你们不会说骑到一个地方找一大饭馆子，然后待会儿搓一顿那种 啊？我们骑的远都是大家 AA 制，这个情况有 也有 啊。我一般出去的时候，我自己都是自个儿带吃的，带点月饼，因为月饼它又甜的，又增加这个体能。 对，就是也不能吃太多了，好像 不能吃多骑不动了。 对对对， 跟唱歌一样，唱歌不能吃饱了， 是 就点两口就能喝。 是是是， 听他们的故事， 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年少时背着大人偷骑自行车的经历，给他留下了哪些难忘的记忆？当终于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时，他发出了怎样的感慨？对自行车有着特殊情结的他，面对陪伴自己30多年的亲密战友，为何会懊悔不已？如今他虽已年过花甲，却依然童心永在，玩心不减，而且将自行车收藏、单车骑行玩出了专业水准，玩出了新方式、新乐趣。本期人物空间，请听丑金福讲述他的单车情节。 您这个骑行的本领练好了以后，就越骑越远啊，从这个周边就向外边发展了，对吧？最远您骑到哪儿？ 最远我们去过一次青海。 啊，骑行去青海？ 不是，我们是坐火车去的。 哦， 在那儿租的车，我们一共去了15个人。然后呢，我们是90公里一个行程，一共是骑了4天。 哦， 我们那去了15个人呢，第一天就淘汰一个女同志，她骑了也就是30公里， 骑不动了， 骑不动了。 因为有的人可能对高原那个海拔高度不太适应， 不适应。 对， 您 呢是整全程都骑下来？ 我呢，还有叫亮子的呢，我们俩骑了一个全程。 哦， 因为我比他们年龄大20多岁了。 对呀， 哎，亮子呢，挺有耐力的。我们这个4天当中呢，就是每90公里一行程，住宿，我跟亮子始终我们俩住一块儿，他也挺照顾我的，因为总归我比他年龄大点儿， 是 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上次领队呢，他网名叫黑猫。 哦，带着你们青海的这个领队。 对，领队叫黑猫。 那这4天的行程基本上把一些重要的这个景点是不是都走到了？ 都走到了。 嗯， 知道了这个那个地方的人的这个生活，风俗习惯。 嗯， 那个比如说原来不知道他那地方不吃鱼。 哦， 哎，咱们这地儿人是什么都吃。 哎， 人家对这个鱼呢 是 挺尊重的。 对，所以了解了很多当地的风土人情。 风土人情。 因为骑行嘛，你就一停下来就在当地人的这个生活圈子里了。 对， 等于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历啊。 对对对。 嗯， 还有他那儿的牦牛的酸奶。 哦， 哎呀，太棒了。 牦牛奶做的酸奶。 啊，牦牛奶做的酸奶太好了。 你想这要不出去骑车去，哪知道这些事？ 哪知道啊。 哎， 那个桶呢是15块钱一桶。 哦， 然后那一桶呢能平均一分呢能喝10个人能喝。 带回点特产来。 带回点特产来。 哎，先坐火车到这个青海。 对， 到这个西宁啊，然后再在当地租车， 租自 行车进行骑行 、 这也是一种方式， 一种方式。 一般在出发之前，这个车呀一定要检查好， 一定要检查好了，气压、链子、前后拨，该点油的得连油点了，这是必须得检查好了。 哪儿该上机油啊，哪儿该搞黄油啊，是吧？都得弄好 了。那个刹车，刹车这骑很大很大的劲儿，尤其这个下山的时候， 对， 这必须得刹车得灵。 哎，这都是这个工具呀、这些这个食物水的准备。自身在这个技术方面是不是也得有做准备？平常也得练吧。 平常还得练。 嗯， 你要骑车出来之前吧，你不能上来就骑。 对， 得早起来活动活动腿，抻抻，然后连脚脖子转一转，活动活动。 哎， 伸伸背。都运动一下子吧。 对，做好准备活动。 对，热身吧。 嗯， 啊，咱们词儿叫热身运动。 不会在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动作而使自己受伤。 这个骑自行车，它有它骑自行车的动作规矩。 对， 有的人骑自行车它不规范。然后它